咗。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话，苏伊士运河作为石油双向运输的关键航道，对能源市场有潜在影响，美方正是密切注视，已经向埃及政府表达愿意提供协助。法新社引述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话，华府提出调派海军专家团队前往当地协助，美军亦都可以为选择绕道好望角航行的船只提供建议和支援，但无法为所有的船只护航。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和相当温暖，吹和缓的偏东风，晚上转吹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晚较为潮湿，下星期日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大涌桥路近安心街的意外事故已经清场，一带的封路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近香港单车馆。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龙翔道近风力楼。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近豪涌。清明节的特别交通安排方面，提提大家，在屯门直至到下午7点，屯门清新径以及是前往青松观和青松仙苑的通道都是会暂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和全锦公路石岗军营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踩单车的时候是不可以使用手提电话或者佩戴任何音响装置的耳机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女女啊，啲字写得唔够整齐，擦晒佢写过啦。女女啊，啲头发咁乱，扎马尾企理啲啊。女女啊， 父母要求太高，唔止自己辛苦，子女亦好大压力。俾啲空间大家，搵啲自己鍾意嘅嘢做，学下放松，学下放手，反而有助一同成长。 适当放松下，其实都几好啊。 大手牵小手， 愉快同步走。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安哥同学会，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同安。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Jackie 陈同安 安哥同学会，一个星期一次的同学聚会，你不是不理吗？ 早晨，大家好，我是 Jackie 陈同安，你现在听紧是安哥同学会。嗱，我今日呢位嘉宾咧，我系非常之尊重同埋尊敬嘅，亦都系我一位好好嘅前辈。我识佢嗰时候咧，哇，我觉得哇，点解咁犀利嘅啲功夫？唔止系功夫犀利，佢做人做事对朋友嗰种热诚啊，嗰种态度咧，系我哋后辈系好值得学习嘅。听完呢首歌之后咧，佢即刻喺个咪前面同我哋唔单止讲功夫，仲要讲人生。 问世间是否知山最高，或者另有高处比天高。 Oh 心，世间始终美好。 早晨，盼盼姐，我是 Jackie 啊，你好吗？ 你好啊，大家好啊！ 我好开心，盼盼姐，因为咧有好几次咧，我同你即系落去匆匆见下面，跟住你又好忙，你亦都又要喺国内啦，有好多工作咁啊，冇话坐低倾偈啊，但系今次咧，你好锡我，你点样忙都好，你都话得啊，我哋可以倾下偈啊，真系非常之多谢你，盼盼姐。 系我哋时间都识得控制噶嘛，你又咁好又就我， 唔好咁讲。系啊，你讲得时间可以控制咧，其实喺我哋呢行咧，好多时候啲朋友话，大家好忙、哦，好忙、哦，咁即系点样啊？咁 我哋好耐冇见啦，系啊，同埋咧，即系好想同你接触下咯。 系啊，系啊，好开心啊，好开心啊！嗱，我咧就知道喺去年咧，你咧就即系攞咗一个大奖，就喺2020年咧就荣获咗咧香港动作特技演员咧颁发俾你一个咧就系2020年度嘅杰出贡献大奖。哇！呢、這个奖好犀利啊！系感谢你同埋欣赏你喺行内的贡献和付出的，你回味一下是会怎样呢？ 其实我觉得真是很多谢嘉乐啊、志伟哥啊还有成龙大哥啊，即这个好像他特别是安排这个奖，是特登准备这个预算呢做这个奖，不是我一个得到的，还有很多个都有领到这个奖的。 是 但是呢我就很多谢嘉乐，因为我在2019年12月24日，我就在上面开了个培训基地。咁佢哋都，我都邀请咗工会所有嘅老师，即系同我成长，同有啲就同我培养过我嘅老师，即系舞狮工会啦，等于就而家变咗工会啦，即系动作演工会。 冇错。 咁其实咧个概念，大家都系谂紧多啲平台啊。咁我谂起呢个工会啲老前辈，其实佢哋唔系年纪大，心就唔大，唔细嘅，即系佢心就唔会老嘅，但系咧佢经验老道。咁其实我系谂到就系教人咧最好嘅老师就系佢哋。咁啊，所以我就同嘉乐有讲过，我话啊，我上面个基地其实希望啲老师可以循住呢条路上到嚟呢度。带啲小朋友，因为地方大系始终系最好嘅，因为我哋都系好多危险动作啊，因为我哋嘅电影系动作电影，甚至系功夫片，即系功夫电影同埋动作电影咧系两个样嘢唔同嘅。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 咁啊，所以即系我要一个地方好大咯。咁啊，但我喺香港其实嗰阵时真系好，即系能力之内，想自己做一个好似梁挺正，我都冇要求自己做啲乜，因为我唔可以应承得太多俾小朋友，即系我唔俾佢遐想，我要佢实在，所以我就自己个能力上喺我嘅制作公司咧，我就特登去到工业大厦，就平啲咁啊，谂自己初期得即系300多尺，我已经搞掂咗，其实一个 office 我就可以创作，我自己可以制作电影噶啦嘛，但系我觉得咦？一年都拍两部，咁啊一 call 电话就全部嚟晒，一收工就饭走晒，咁我觉得，哎呀呢度都系个机会嚟噶。 系啊，冇错冇错。 咁我老细就话啊，你可以我话可唔可以俾一半机会俾小朋友，或者系新人，或者系经验唔够嘅人，咁佢可以，呢个就系一个好好嘅一个条件同一个好好嘅空间俾我。咁啊变咗我咧。就第一条件仲有个，我要俾 casting 嘅，即系 cast 大咖俾佢，即系咁啊啱嘅。因为发行市场咧需要有个卡， 咁又證明俾投資者講，就話我有質素嘅。但係新人亦都有質素噶嘛， 係 咪？咁我就想用我嘅咁嘅概念嗰陣時話，都係2000年嘅事情。咁我就想做呢件事，咁我自己做，我覺得你自己諗嘅嘢，人哋咪未必 buy 你噶嘛。你嘅做法。你要做俾人睇，人哋先知道你做乜嘢噶嘛？你讲系冇用噶，所以我个 moment 入边咧，咪俾咗自己嘅信息，就话你一定要做。 咁啊，但系 做出嚟嘅时候咧，我40岁话俾自己听，你中意电影啊？ 嗯， 你中意电影， 嗯， 你咪点啊？ 嗯， 咁我谂啦，如果我真系中意电影，我留低呢个行业度。 嗯， 咁你需要点咧？40岁嘅时候，我话如果再拍落去，我慢慢渐老，或者系要做妈妈。咁我覺得，我唔好啦，機會唔係好多嘅啫。咁我不如我轉入幕後，我中意電影，我企喺度，我情願去擔台，我都轉入幕後。一來我真想聽學多啲嘢，學下嘢，因為我演員嚟噶嘛，學嘢。咁啊學咧就會咁啊轉入嚟真係好辛苦。因為之前我未轉嘅時候，好多啲好兄弟都我講，你唔好轉啊，係轉好㗎，好辛苦㗎咩？即係講好多嘢俾我聽。但可能我真係生嘅問題，即係我本身自己出生9岁就已經做特技人啦。 係， 所以捱過嗰啲時間同其他有啲可能真係唔同。 有啲唔同。同埋咧，盼盼姐嗱，你係我前輩啦。我好多時候同你相處嘅時候咧，我發覺你有一個好強烈嘅氣息俾到我哋嘅，就係、是你係永不言敗，同埋你嗰種意志力咧係真係好強嘅。嗱，我好記得咧喺新聞亦都係報道過啦。曾經你係喺馬來西亞工作嘅時候咧，就即係失火啦，即係會燒傷人啦。你唔係自己逃出去火場喎，你不但只唔逃出火場，你去救人添，而係你就係喺鏡頭前面，即係差唔多康復個期間咧，仲話俾人聽我冇事㗎，我冇事㗎。盼盼姐，你呢個意志喺邊度？係咪與生俱來嘅？ 呢、這個你問得係，即係如果我講出嚟係一個好好教材嘅、因為頭先已經提過話，9岁我已經係 stun 啦嘛，即係特技人啦嘛。係。咁我7岁就已經係京劇啦嘛，即係踩上個舞台啦嘛。即係京劇個師傅係比較嚴謹嘅，我師傅好嚴謹，係好對個要求好好嘅，好尊重呢個藝術嘅。因為佢俾到我哋個信息係咁，所以我班嘅師兄弟妹咧，好尊重師傅，好尊重自己嘅行業。雖然窮到點樣都好咧。即系人话穷嘅人唔穷嘅阵啊嘛， 啊系， 因为我成日讲嘅，所以你见到我台庆咧，你抄翻出嚟睇，我做完啦，我冇唔讲嘢噶，我觉得我行喺前边系后边一大扎人帮我噶， 哦， 吓咁啊，你行出去你冇权讲句呢个唔要系你嘅，吓，但系你只需要守到最后，你系最好嗰、那个，一个 image 系最好嘅。即系带住咁多人嘅尊严出到去，领呢个赞赏。 嗯， 即系而家讲紧我哋都有标类噶嘛，因为你一做制作咧，唔系话你得就得，即系次次我都要冲破明我紧冲破， 系成班人 帮你冲破嘅人咧，担紧你，因为我而家做咗导师啦嘛，你都做咗个培训嘅，好紧要一头一个人，不如我带住佢出去嗰阵时候，我同佢讲。其实我领略到我教练，领略到我带我的人，同埋我嘅监制，之前带我出去嘅台庆嘅监制啊，咁佢哋次次都讲到，即系讲啲嘢令到你放松，令到你面对，但系孭到我嘅危险度噶嘛， 嗯，冇错， 万一点咧，系咪？仲有佢唔忍你上去嘅话，其实佢推你上嘅时候，佢又好痛苦噶， 冇错， 即系我哋全部都系面对日有事就有事噶啦， 系啊。 每集请嚟嘅嘉宾都会分享佢哋嘅精彩人生故事，等我哋一同学习。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安哥同学会。 各位同学上堂啦！安哥同学会，陈同安。 嗱，之话咧，你同我分享讲咗一样嘢好重要嘅信息嘅，人哋真系铺好晒条路，即系唔系净系一个杨盼盼叻，而系后面成队制作人员啊、工作人员啊。我自己有个感觉咧，就喺舞行方面啊，或者系喺你哋体育界方面咧，师兄弟妹嗰啲感情系好浓于水嘅。 好浓噶， 好 浓噶， 系啊！ 一到我最后就唔讲咁长远啦，哇！由7岁讲到而家60几， 系啊， 讲唔到啦。 系咩60几咩？你唔似、啊， 好似我最后呢一次台庆，我咪踢枪嘅， 系系。 咁我就做咗手術噶嘛，即係啱啱即係左腳，即係2019年1月做右腳，2020年1月做個左腳。咁做完翻嚟咧，我去到台慶做啦，2020年12月做台慶做啦。咁叫我踢槍。咁其實我諗到咧都可以啦，咁我踢槍都好，因為人考究我對腳啊嘛，咁我都有啲分嘅，我 OK 嘅，咁我就叫咗我師兄，咁啊亦都同阿嘉欣哥借咗槍，嘉欣哥第一個反應，因為佢都係我師兄嚟嘅，原來佢都係同我師傅學過幾年嘢嘅，即係佢哋做交流學生咁，佢都算我師兄，好好啊真係，我問佢話攞槍，佢第一件事就同我講，你要唔要戲服啊？你又不要贴片子啊？我想我是可以，因为我跟他讲过的，哎，我都想去即是捞回7岁的时候学过的东西，我想过的。 是。 那我这个很艺术的，好，即我有个梦想来，我有人在舞台上，我走一个普通一个花旦或者武旦走出来走一台戏，我从来没有真真正正做过一次戏出来。那我希望从嘉欣哥在那时候，我希望在他们的平台上可以实践到我的愿望。我呢个做法就希望话俾我师傅听，我未忘记佢，即系教我3年嘅嘢。咁咧，我就就咧，我再讲翻啦，别睇翻啦。跟住我揾我大师兄钱月新，咁佢就好好，即系睇得到师傅教得好咯。即系嚟到我面前就话，你一定要跳，一定要跳得好，就真系跳呢个跳，即系好严谨啊！ 哇， 要严谨到你行出台，你将我哋一出嗰道门就绝对唔可以翻转头。 系噶， 呢个系师傅讲得好清晰嘅，所以我喺上面嗰个表演场咧开出嚟，我上面嘅表演场100个演员，有民族民唐朝舞，全部好嘅学校就翻出嚟，少林寺又有噶。嚟到之后我都话半个钟头喺个皇宫度演，一出嗰道门。你就冇得翻轉頭。我試過幾場啦，有一場咧就係有微微雨，我話唔緊要，你就去。一去出咗去，落好大雨， 影得 半個鐘頭，仲大，仲要有火啊，砰爛爆炸打咁，都係咁啊，有得。所以呢個師兄咧同我講呢次東華踢槍，佢一嚟到，我好難說服佢。我話師兄，我話呢次你要原諒我隻腳都係未去到嗰種底啊，即係去唔到。因為呢個一行出去嗰啲。佢講嗰個我明白啦，但要好個 timing 好緊要，同埋你個功力，你因為我企都要睇住我嘅，即係拍電影嘅感覺去做啦。如果你叫我喺舞台上舞台做咧，我真係個唔夠力。即係我同你講，你俾啲時間我，因為我唔可以亂嚟噶。佢話因為我後面一大堆小朋友，唔可教壞佢哋嘅信心，唔係傷嘅 問題。冇錯， 你行出去嗰下去睇你嘅。去睇你噶， 你一定要做到最好。 如果你着晒衫贴晒片子，你就一定系好经典嘅。 系、哦， 但你冇呢样嘢嘅话，你着翻普通运动衫，你系为咗个善事去做嘅，人哋会原谅你。 系啊，系好啱，好啱。 即系要搞清楚个形象先。 即系 我做电影人嚟噶、 嗯， 我由9岁、12岁已经拍电影。啲导演同埋所有人，我唔可以忙攞李汉祥导演教导，秦刚导演教导。何鳳華導演教導，同埋桂志雄導演教導，俾咁多機會我所睇嘅嘢，點可以咁樣亂花你嘅畫面呢？即係你而家出到去電視台，出街，你都係畫面嚟噶嘛？你唔好諗去電影又好，院線又好，網大又好，或者係電視或者係網絡都，你嗰個都係畫面嚟嘅。畫面必須出去嗰下畫面就係你嘅機會。嗱，因為我所講嘅嘢，我講俾年輕人聽，千祈唔好嘥浪費你嘅機緣同埋你嘅機會。機會係留俾有準備嘅人。 冇錯。 我就算我預準我自己2020年嗰東華，我喺1月份做咗手術，我都預咗東華會用我。咁我都會，所以即係我都要儲備好自己，盡量快啲復原，令到可以睇到我。是一个正常人，因为人哋唔会知道你发生咩事嘅，即系好似宣传片咁样嘛。你拍出去，你拍咗条宣传片走咗，其实入后边好困难嘅，唔会俾人知噶嘛。永远都系呈现好嘅嘢俾人睇。 嗱，仲有咧，正话你提到好多影坛或者武侠电影嘅前辈吓，佢哋对你个友情啦。但有一位朋友咧，亦都系你喺多次嘅访问里面咧，都好感谢佢，就系邵逸夫先生。就系我好记得你有一个访问，你讲到当话要你 喺 TVB 要做一啲特別，或者我用亡命啦嚇呢個演出嘅時候咧，你二話不說去做，你係感謝佢同埋多謝佢，因為電影係俾到你好多生命或者係生活 嘅。其實咧，佢係真係主大啦，即係主大啦。佢冇個龍頭，冇一個咁嘅地方，冇一個咁嘅地方，一個地方唔係開出嚟就俾你入去自己做啊。 冇錯冇錯， 佢開呢個地方一定係有概念啊嘛。佢必須諗到個概念喺前面，佢一路向前跑，佢開拓好多路，嗰個基地先去運作噶嘛。 係 咪？呢個好重要。佢冇呢個資源俾你，你喺入邊。定是做回你自己的责任，那你是不是应该做？但我在入面成长的时候，很多部门的责任都在培训我们，即好像服装啊、道具啊、美术部啊、灯光啊、摄影，我们是很传统的。我们那时候，我的电影那时候，即是七十年代讲紧，即是我入去拍《十四女英雄》的时候，是我契爷，即是我的干爹钱刚。 程刚导演 系啦，阿程 小 东 个爸爸系啦， 即系佢系我妈妈，我妈妈交托俾佢。 哦， 系啊，咁啊，佢攞咗电书嘅，真系写咗封信，叫 uncle 带我入去俾佢睇，一睇佢就收留我，因为佢因为同我妈妈系一个有一个人一个情嚟噶，咁啊就兄弟情嚟噶，咁啊就收留咗我，就我妈妈冇去见过佢噶。咁就佢攞咗就係擺咗去旁邊。總之佢開工嗰一日咧，我就會喺個現場度。咁我要睇，所以我就同啲小朋友講：佢你讀書定唔讀書？你都係受緊訓練噶。其實嗰個人好似我而家，即係因為我經過咁樣嚟咧，我冇讀書，我自己選擇嘅，唔係屋企唔俾你讀書，係我自己選擇電影。我七歲嘅選擇電影嘅話，所以咪去咗學京劇啦。媽媽屋企人安排你去學，冇睇小你噶。我觉得你揀咗个行业，我就俾你做个行业，因为你中意你去，好明白噶吓。咁啊，跟住俾咗你，但系好似其实前几日都有个前辈同我倾，佢话佢虽然你冇读书，但系你学京剧嘅时候都冇读书，但师傅都有安排英文老师教我哋，但我哋冇心去读。但系咧，你嗰个剧本啊，你唱曲嗰阵时都剧本都系识咗好多字噶啦。讲翻我自己，我可所学嘅嘢。就是傅先生俾到我先啦，就先生反而个机会就系摆喺度，你入去做嘢得噶啦。嗱，我之前身咧就系国泰咧，系俾我入咗去做餐厅。我妈妈为咗我入边开餐厅，开餐厅我就变咗我间接接触到个电影个片场边。个片场边咧系点样操作噶？我送外卖噶，我妈唔吃我噶。七碗春面就系分七碗阳春面，有阵时搭景嗰时啲木工啊。七工开工搭景啊！嗰阵时我哋嗰年代，即系我嘅九岁年代，喺狮棚山顶嘉禾片场，狮棚山顶应该一讲就知啊！由嗰度行落去 E 棚 F 棚，哇！嗰条斜路吓死你，而家起晒楼啦。哇！我一讲嗰度我就啱叮啊！咁啊，真系送落去七碗，系大大碗嗰只镬落咗去。见到啲人搭景啊，景嘢，啲人全部见叔叔啊，咁样 系咯， 一收碗手啊，就呢个等于好似少林寺，你真系跑上跑落， 个 根基就喺无畏，即系我小朋友嘛，你去学多啲唔怕，即系就系我妈系肯掉你出去， 冇错， 等你苦咯，即系你要拣呢行，你必须要降练好咗你自己嘅以身作则啦，即系你就。好重要， 潘文姐，我哋咧阵间咧，休息一阵翻嚟咧，就我哋咧除咗同你嗰、那个片场同你嗰、那个关系之外咧，我好想同你分享一下咧，你培育年青一代你嘅心得系点，好唔好？我哋而家休息一阵，翻嚟我哋再同杨盼盼姐姐一齐倾偈。 无敌，杀虎炮也容易。狂风雪也限时，要坚决去行下仗义。无惧，世间哪有难事？靠心底勇人义，奋起扫尽强敌意志，能无求富与贵。无畏是仗义，从无退却不怕事，长存我正气，留名于青史，何曾计较生与死。 使无畏，洒迫于贵人意，平生死也闲事，平生去亦何惧就义，平生无负世间情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暫停接種復必泰疫苗，政府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召集人劉澤星說，復星方面正是檢視疫苗的包裝問題，預料幾日內有報告。據他了解，當局已經要求復星在其他地方嘗試安排另一批次的疫苗送港，他希望有關調查需時不會多過三星期，希望大家有耐性等待調查報告結果。至於會不會建議未打第二針復必泰疫苗的市民轉為接種科興疫苗，劉澤星說暫時未有科學數據顯示混合疫苗的效用，目前不應該鼓勵大家使用混合疫苗。他又說數據顯示打第一針之後6星期才打第二針，效果不會有大影響。沙田发生四车相撞意外，涉及巴士、的士和两架私家车，七人受伤。事发在早上8点多，现场是大涌桥路和安景街交界碧桃花园对开。现场消息说，其中一架私家车的司机一度被困，车上乘客受轻伤，巴士司机和一名乘客亦都报称受伤。其中一架私家车和的士车头损毁较为严重，交通一度受阻。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杨晓光会见英国外交发展部国务大臣亚当斯，就英方日前宣布对华实施单边制裁提出严正交涉。杨晓光说，英方基于谎言和虚假信息，借口所谓新疆人权问题对中方有关个人和实体实施单边制裁，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初步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英关系。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严厉谴责和强烈抗议。中方已经决定对恶意传播谎言和虚假信息的英方有关人员和实体实施制裁。路透社报道，英方召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明确表示北京对英国个人实施的制裁是毫无根据和不可接受，又说制裁不会转移民众对新疆侵犯人权行为的关注。缅甸示威者号召在今日军人节再次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军事政变。军方警告民众上街示威会有遭到枪击的危险，又说会保护人民并捍卫民主。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在首都内比都阅兵之后发表讲话，重申会举行选举的承诺，但未有提及日期。他又说，为表达诉求而诉诸暴力将会影响国家稳定和安全，并不适当。军方期望在缅甸捍卫民主、保卫民众和恢复和平。保护民众和恢复和平。俄罗斯副国防部长出席阅兵仪式，敏昂莱形容俄罗斯是真正朋友。缅甸国营电视台昨晚播出片段，声言示威者应该吸取教训，又警告他们上街可能会有头部和背部中枪的危险。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相当温暖，吹和缓嘅偏东风，晚上转吹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晚较为潮湿，下星期日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有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泽安村。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非常挤塞的龙尾去到濠涌。清明节的特别交通安排方面，提提大家，在沙岭直至下午6点，沙岭道和罗湖道近文锦道路交界一段都是会临时封闭。而港铁直至晚上7点，部分的东铁线列车是会来往罗湖站，罗湖站都是会局部开放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全锦公路石岗军营来回和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Hello， 我系提子啊，我全名叫提防骗子。网上买嘢要记得提子，网上交友要记得提子，接到不明来电都要记得提子。我唔怕沉气，最中意提醒屋企同身边嘅人要提防骗子。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住提醒身边人啦。怀疑遇到骗案，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咦，个电话咁极都揿唔到嘅，唔通又坏咗？ 个电话冇坏到，你抹翻干只手先啦。 哎呀，你又用得翻咯？究竟系咩原理啊？ 你估仲系以前嗰只电阻式触碰荧幕咩？ 荧幕唔系得一种嘅啫咩？究竟点解啊？ 想知嘅话就要留意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由周家俊、赵善恩、李慧贤主持嘅 STEM 上创实验室。 啊！又到礼拜六，好闷啊！ 以后每到礼拜六夜晚都有好节目。 8点半的精彩由日常扩展到周末，港台电视31周末8点半，有我梁荣忠 同埋我梁家琪 介绍本地文化艺术最 hit 资讯， 等你轻松又愉快咁度过每个周末夜。今晚8点半， 港台电视31周末8点半。 每集请嚟嘅嘉宾都会分享佢哋嘅精彩人生故事，等我哋一同学习。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安哥同学会，陈图安，各位同学上堂啦。 Hello， 我系杨盼盼啦。各位朋友，你而家听紧就系安哥同学会。 多谢你啊！喂，我系你嗱，我就冇俾学费你啦，咁我又唔敢讲话系你学生啦。但我喺你身上学到嘢，都学到嘢。 即系我妈又讲，生人必有我师啊嘛。 系。 生人之间，可能嗰个系一个好老嘅老人家，或者系个 B B。 是 可能 正话 都学到嘢噶，其实 系啊，即系正话咧，你又同我分享就系、是、即系送外卖啊，喺片场咁咧，间接就系等你接触呢、這个即系电影圈啊、电视圈，就慢慢你再成长落嚟啦。咁样咧就你突然之间咧有几年咧见你唔到啊，我都好鬼挂住你。咁有一次咧，我好記得咧，就係、是、有一個頒獎典禮，你就同班學生咧就喺台上表演，跟住我咧就喺後台同你打下招呼，跟住你話 Jackie 我要走啦，我聽日要走啦，我哋翻嚟先至傾偈啦。咁原來你就翻國內，就你好致力就你嗰個培訓嘅 基地。咁其實你即係訓練學生咧，你要點樣揀嗰啲學生有啲乜嘢嘅天分或者即係能力去做呢行咧？ 嗱，而家咁樣啦，你而家講緊已經去到我嘅十年啦，即係一二年、一三年嗰陣時候。 哦。 咁我記得我一二年、一二年嗰陣時候，我接活交得嗰前十年咧，我做咗製作同人，亦都培養咗香港一班小朋友嘅。 嗯。 跟住咧就我就培育咗三年到啦，即系我开咗培训嗰阵时，我电影公司十几年啦。咁、咧就即系造就咗张晋啊咁嗰啲出嚟嘅。2000年嗰时开张晋嘅戏，佢都系新人一个，所以佢哋明白咯，即系要有嗰、那个好似我哋话梁挺，啊梁挺必须有个平台啦，即好似你喺大笪地卖舞咁，有个平台上去已经好好。但系呢个平台慢慢有经验，慢慢扩大就要有要求，即系我几有要求，我系要求。咁、咧就。我去到呢种情况咧，我又拍戏啦，跟住同阿喺度，即系大家一齐做嘢培训，咁啊搞咗十年八年咁样啦。咁一二年嗰阵时咧，我就后来咧，我觉得哇，点解冇晒菲林拍嘅？嗰阵时我拍电影系菲林啊嘛，咁啊拍咗一次冇菲林咧，我系比较沮丧啲嘅，因为我真系你讲翻我你嚟讲系电影噶嘛，即系菲林时代。 系啊系啊，你系电影人嚟噶。 去到2000年嘅时候咧，人叫我拍做马，我就觉得哇，好惨。我就希望 点解惨咧？ 我唔中意，我唔中意大，我中意菲林。咁、一路去到挨咗一段时间咧，咁我即系同自己讲：，唉，我不如咁啦，俾我老细五部一齐拍啦，数码啦。咁有叫我拍数码啊嘛，讲咗成5-6年啦。咁我就话好，我拍数码。同埋一就因为我又有少少嘅沮丧啦，因为我哋攞咗 casting， 攞咗人拍咗啲电影，都上唔到戏院。即系呢个令到我系好沮丧，即系我觉得我咁辛苦，我唔系辛苦啦，唔好讲辛苦，辛苦唔到我哋大家对电影嘅付出讲辛苦噶，系咪？系咪？你有得辛苦，你已经系好幸运、好开心嘅，辛苦就会令大家得到嘅嘢先至更加开心啊，系咪？有成感我哋留低噶嘛，唔系你赚几多钱啊？咁我就嗰段时间拍完出嚟话，哇，继续天时地利人和啦，乜都俾晒你啦。你话俾我听，嗰刻上唔到戏院，甚至试过一部戏，有人够胆死我安排咗首映，佢都唔起上台，系咪？咁啊，真唔讲啦。咁你话积积累咗咁多嘢，令到打败我心灵。甚至咧，亦都试过日本电视台嚟同你合作，嗰一次系死未期。好彩我运气好，又收翻。如果唔系，我就出惨啦。但系咧，经过啲点点滴滴咧。我啲朋友即系我哋经过大家一齐经过嗰条路嘅朋友咧，虽然初期合作都变咗知心。有咗譬如睇个拍戏嗰时候，你知啦，即系我哋嘅行队好多唔同嘅形象嘅人噶嘛。咁啊，嗰阵时初初同我合作嗰时候都觉得就咁嚟，到 last 都觉得服你啦。我 觉 得 个 责任感好强。 其实咧，柏文，即系你喺呢个工作啦，即系离不开舞台啦、电影啦、电视啦。其实你有好多即系阅人嘅能力，即系你会睇得到嗰个人，睇得到嗰件事。咁你有冇一啲系认真即系被教训过咧？即系你失败过嘅嘢咧？ 其实头先讲紧嗰几样嘢咧。是做完之后完成了你们要求所有的东西是可以的，但是都不能够最后你拿到的东西。拿到的东西就是什么？你觉得成功了，大家一起见到你的成就感。还有呢，你真的用心做了出来。所以我有个助手跟我说，阿姐，放啦，即是你放他啦，意思你不要真的不舍得，你放啦，你已经问心无愧得了。但是我好一样嘢就是我得到班好大班好大班嘅兄弟姊妹，即系由嗰度开始，人哋点样恰你啊，剩啊咩都系我受晒，因为咁样，但系我都会去面对咯。咁啊，所以佢哋嗰啲兄弟都系咁样见到我咁样做，个个都聚埋一齐去坚持呢件事咯。咁啊，到一次，但系我觉得我自己再咁样。咁我自己嗰套嘢，一定拍电影，一定拍电影，好傻，我觉得系咪？ 系啦，嗱， 跟住我就转啦，跟住我转啦，咁我转咗电视啦，咁因为我都转好多嘢出嚟噶，但系转出嚟啲嘢咧都系好嘅，人哋唔觉得你好，佢唔会嚟揾你噶嘛。 冇错。 跟住再合作，点样情况再讲，所以我觉得你讲话同我合作，但跟住系咪真合得到咧？ 係啲好緊要嘅。其實到咧，咁我哋都係學嘢咯，即係學啦。有陣時啊，呢種人過嚟係佢好中意同你合作，但可能個性情啊、做嘢方式唔同啊，就合作唔到咯。吓，佢唔代表系唔好噶，但我只系见到佢好好，但系同我合作嘅合作唔到，咁我唔会好咩，但我会唏嘘，即系话，哎呀，点解我哋合作唔到咧？咁我，但系我就觉得已经 OK 啦。咁但系到依家我讲翻就系话，嗰一段时间我就即系拍咗咁部啦，拍咗一年拍完之后咧，就真系我要几一多嗱，迟先你提咗，我已经多谢我好多其实邵生后边就系几位导演啦。邵生啦，咁邵生嘅前边，其实你头先我讲紧我妈妈喺国泰俾到我咁艰辛嘅一个历练啊，练力啊，练力。 系啊，你又要去送面， 跟住再去翻 系咪？ 去邵氏片场咧，其实去到片场嗰阵时候已经系唔系个程，唔系嗰个程度啦，唔系冇人讲噶啦，系实践噶啦。即系去到邵氏公司系实践啊，所以先至撞到啲五位导演，呢五位导演系俾咗好机会出嚟，但系佢每一次一部戏嘅机会俾你嘅时候咧，你学到好多嘢。实践啊嘛，好似李汉祥导演咧，佢会讲好多嘢俾你听，佢艺术好强。 哦，系啊，佢呢位导演佢艺术修养好好好啊。 再讲翻，再讲翻，你即系再讲翻程刚导演。 嗯， 佢真系好犀利。我第一部戏《十四里影》好真系杨门女将。 嗯， 差唔多四五位影后喺佢手度做啦，系咪？ 嗯。 第二，跟住佢第二部，佢系编剧嚟噶，佢系编剧识我妈妈嘅，所以咧嗰阵时咁啊，佢哋之间嘅交情好好。妈妈就咪对佢好好，所以佢就有个情人要培养我咯，系佢一手拉过嚟。咁啊，但系我呢个契爷就好犀利。但后来我就首先做之后咧，就冇同佢合作啦，因为佢已经带出嚟就好多导演就去咗李汉祥导演度，后来我去咗桂仲导演度、何慕华导演度，佢放我去。呢、个就系我契爷好咯。而家好多人就因应住你唔肯放噶嘛，系咪、 嗯？ 我都有啲咁嘅感觉啊。但佢教识我， 冇错， 佢放我走，我就见到。五个导演不同性风格噶、哦，系咪？咁啊，最后一样嘢就系我要赞下我嘅，我将国语做干爹。 啊，你个即系契爷啦。 我知啊，干爹的干爹干爹，佢、好好人。 嗯。 佢唔出声嘅，但系喺度鬼才，真系鬼才。嗰阵时我话，哇，佢系咩鬼才？咩鬼才？嗰阵时细啊嘛，得十一二岁。咁啊，后来我就依家我明咯，做咗制作之后你明咯。佢个编剧系讲紧第一部《十四里英豪》。第二部陈梦根，第三部是三郎传说。 嗯， 哇！我即系呢个 moment， 我觉得我好赞，我先识得赞我。 冇错冇错，嗱， 何慕华导演系好锡我嘅，俾好多机会我。咁啊，贵重导演 系 点解我会可以即系、就是、有种能力？系有啲三样嘢，一个经典导演啦，李汉祥，就系都有好多方面嘅好、活跃嘅一个导演就程刚啦，跟住贵重系新浪派。 嗯、 所以我在那里带呢就去同不同的外国的譬如是姜先生那段时间已经合作了还有拍丹麦娇娃那个又有合作了丹麦、所有的外国片都是他手到那我参与他的戏呢就有女集中营他那些戏我都参与但他很疼我又拍过他的老夫子他就给到我的信息就是他觉得这个时候他们做事呢他推及的入到边个去咧，佢就俾机会佢再创造佢咁样嘅，所以变咗好似我得到呢啲咁嘅信息，所以嚟到我而家咧，我就会好似用翻佢哋嗰种方法。 好啊，非常好啊，非常好。嗱，咁你喺咁多位前辈身上学到多嘢，我好想听一下你有冇听到一啲评语讲杨盼盼，即系佢哋点 我冇听过 点睇杨盼盼啊？ 我又讲阵事啦，俾你听 Jackie。 好啊，好啊，好啊。 到今日为止，我所有喺 TV 拍嘅剧集系冇睇过噶。 哦，点解？ 我个台都系做紧嘢咯。但系我人好得意嘅，我中意同步睇，有阵时都会睇啊。有时哎呀啱啱，哎今日有放话，今日系做紧厂拍紧，一出嚟见到有咪大家一齐坐住睇，我好中意，即系我好。一起去见证呢件事，咁啊好似台庆咁样，我都系做紧嘅，边有得睇啫？ 咪 唯一就可能啲班台有时初几新年嗰时重播翻，咁可能咧走咗去拜年咁样，成都唔会睇啦。咁所以， 但系你有一个片段咧，就系、是、你现场你梗系睇唔到啦。咁你做紧嘢啦，咁但系因为科技嘅发达啦，就系、是、你喺凌霄阁咧，已经系嗰个浏览量咧系多到不得了。 每集请嚟嘅嘉宾都会分享佢哋嘅精彩人生故事，等我哋一同学习。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安哥同学会。 各位同学上堂啦，安哥同学会。 陈同安。 依家啲年青嘅朋友，哦，嗱，佢哋未必识杨盼盼，但佢知道有呢个姐姐喺呢个凌霄阁做砰一声咁样，哇！当其时个 VO 系阿肥姐啊，成班人即系讲，我再睇翻，其实我已经睇咗好多次。 诶，喺无线门口弹出嗰个啊？ 诶，唔系喺山顶啊。山顶， 山顶，哦，山顶， 山顶系啦，你自己都唔记得。其实你依家睇翻或者你记忆之中咧， 嗰阵时我已经做咗监制啦。 系啦，嗱，我知道，但系嗰个安全嗰个措施咧，好想听下你讲。 我亦都话俾你听一样嘢，系，因为我可能真系做咗电影制作监制咧，嗰个位都我睇嘅。其实上去睇嗰时候，第一个位已经定咗噶啦，定咗就系嗰次到拉个多江龙过去嘅。咁啊，个个就话。哎呀，都黐唔住个营销局，嗰时好紧张个 sponsor 噶嘛， 梗系啦，梗系啦， 黐住去做，哇，谂到等都谂到成个几两个星期，跟住寻日风又大，咁啊监制话：，拍翻去仲做到噶，做唔到唔好做，佢都惊，咁话做唔到唔好做，我话唔系，加至到后尾都定翻我喺嗰个树度拉条过江龙上，但拉次嗰阵时已经冇咗任何铁工帮佢做噶，都攞翻电影嘅威亚嘅程式去做，咁啊做咗出嚟啦。咁啊，做咗出嚟咧，我爬咗成廿几分钟，咁啊，再推脱嘅嗰个真，就未试过嘅。咁但系呢啲就系电影嘅程式啦，系啦，因为我系电影嘅程式咧，我又本身系真系第一部就是电影嚟噶嘛，动作生嚟噶嘛，嗰阵时冇任何咩 backup， 你有啲乜乜乜安全嗰啲冇噶嘛，所以到呢个时候咧，我就会创作，我好中意挑战嘅。是啊，因为我在拍西片的时候都跑爆炸啊，翻上翻落啊，单车人逼踩啊，咁啊小东推住我啊，那阵时嗰两个都是佢啲替身嚟嘅，因为嗰阵时学咗好多，即系你面对好多困难要对，咁啊所以你见到我咁样，你经历咁多嘢，去到我火烧嗰阵时咧，点解会讲咁多嗰啲番说话？因为我嗰段时间去到嗰 moment 已经有监制过，好体会到导演同监制。发生咁大件事，如果摆我度，我应该要求啲演员点做啊？如果我而家我身份系演员，我唔系监制，我唔系导演，我系咪应该演员要配合翻监制？我系监制嘅身份，而系而家去咗演，你明我讲咩啊？因为演员应该系配合翻，喂，唔使啊，最紧要就系你拍晒未？我真系有一特别，我就系你拍晒未？我导演就情呆咯，跟住就喊。 嗱，但系 点解你要为我谂嘢嘅？咁我因为我真系做过系幕后做啊嘛，后来我去享受演员啊嘛，点知发生咁 啊？嗱，但系柏曼姐，你正话讲咗好多说话咧，都系为人嘅。 有阵时讲个 moment 嗰阵时，人哋需要你帮忙，你就系嗰个 moment 误咗。咁我觉得又可以做几多，我真系尽量做啦，做咗几多我做，所以。我嗰次呢次东华踢唱，我系练嗰阵时候，我真系我有一来系啦，我师兄就啊，你唔系咁样噶，即系唔系咁样走咗去，跟住我就练下咧，就同啲artist 练啦，咁样嗰阵时咧就 artist 好好，就帮我，咁啊呢种叫做新派嘅做法，大家会接受呢个艺术，其实艺术好深厚，但系用一个好浅嘅入门方法话俾人听，对呢个艺术系慢慢渐入啊。即變咗好似個運動去做呢個踢槍咯，咁但係我又有啲心理唔開心就係、是、因為我哋攞住啲靶子啊，即係意思道具啊，要尊重佢嘅，係唔可以亂嚟玩嘅，明唔明啊？即係呢個就係我哋個中國嘅文化，就係、是、你要尊重，就算一個死物，你要尊重佢，因為點解人哋好多人製造呢個死物出嚟？是俾你運動噶嘛？即係大家用咗好多心機，所以呢個好奇怪。你講出呢啲教育方法係好好嘅。 嗱，你呢個堅持啦，傳統嘅價值觀啦，尊師重道啦，尊重製作上每一個工作嘅朋友啦，呢、這個美德會唔會喺你即係授課除咗武術之外啦嚇、功夫之外咧，你都會同啲學生講即係做人之道咧？ 但系咧，你唔可以日日都同佢讲，粉粉面面同佢讲咧，佢就好闷，就当你发疯嘅。但我就唔会，因为我嘅教育咧就会放佢嘅。即系以前我受到我妈就好严厉，好严厉嘅。但佢都放你，佢有时间。咁啊，我个老师傅咧就好严厉，但我走佢面前去做嘅。你咁严啊嘛，我走你面前去学。咁啊，我悭咗好多时间，你知唔知啊？嗱，咁啊，跟住咧，你再系啦，跟住咧，你真系到而家你话严厉，我唔会啦。啲小朋友佢要 free 啲俾佢，佢容易接受咯。入几多去几多。咁啊，你唔可以下次，但系我会喺讲个 point 嘅， 咁重点 系重点。譬如好似我台庆，我哋出去，我导师讲说话有啲失礼。 我就讲啦，我哋咁粗鲁，我拍咗你啲片，我点放出去？嗱，呢个嗱，如果系你，我都照放俾人睇，等人评你咯。嗱，呢个而家教学唔同咗嘅，要等佢死然后生啊。 咁啊，死然后生。 但系如果 阿老师你好，你都几严厉喎，有阵时。 跟住咧，但系我就会好大围一齐讲嘢嘅。我一我讲一句说话，令到佢有事冇事，啲人一齐听到。 系 系。我有我其实咧。我做學制作嗰陣時候咧，我嘅即係嗰啲導老師啦，即係我領導，即係我當老師嘅，講教我啲當老師嘅。 係。 咁佢就話：，誒製作人影入邊咧，你唔可以多個人多個鬼，即係要我一有鬼就即刻殺佢。 啊！ 做唔到喎、啊！我話啲人才共艱辛，係咪？ 係。 佢點可以一殺佢就冇咯？你下下永都起步咯。 冇錯。嗱，呢個好好啊！ 我要解釋一樣嘢，我自己嘅概念就係話，我投咗一蚊。我为咗一个问题，我就冇咗蚊，已经都冇咗蚊啦。如果我唔系，我投第一步一蚊，一路再仲要俾钱佢，仲要俾钱佢，俾到佢一学到之后，仲要话俾你听之后，佢到时回望翻我嘅时候咧，佢会讲到好多嘢俾我下一代听。 冇错，冇错。 即系咁，即系我唔可以冇个人才，我要人才，人才系培养出嚟嘅，唔系咁样嘥嘅。仲有咧，我都有唔好噶嘛， 系咪？系喎，直接检讨咯，我哋嗬。我哋做老师系系 系啊，真系要咁样，因为你唔可以咁样嘅。所以我话打死咗之后起唔到身咧，就冇啦。 系啊，彭彭姐，今日咧个时间咧真系太短啦，因为我哋倾得好快，好流畅。最后咧，我好想即系同你分享一句说话，就系点样咧，彭彭姐，即系你已经贡献咗即系好多出嚟，即系一开头我已经讲咗，你攞咗个2020年度嗰个杰出个贡献大奖。我觉得彭彭姐你依家好锡你自己嘅学生，但我好希望彭彭姐你锡自己多啲。同埋咧，系要更加。 其实呢个奖咧，我觉得咧就即系、我都冇资格攞，因为工会我冇付出啲乜嘢。 嗯， 但我都个奖应该 TVB 俾我咯。 啊冇错、好啊， 即系 好啊好啊， 我觉得 TVB 俾我咧，我就好开心嘅，因为我个点滴又由谢夫先生邵氏公司 做开，好啊， 有 TVB 跟住造就咗咁多机会俾我。 好， 咁我攞呢个奖唔系我一个人攞嘅。 冇错， 好多人培养我啊，帮我啊，俾咁多机会我啊，我真系包容我不足啦。 冇错，冇错。 有阵时点都有啲不好嘅说话啦，不好嘅态度啦，咁样我都可以学到一个行出嚟。咁而家都好多嘢学。 好啦，嗱，差唔多嘅时候啦，我好想你讲一两句说话，系俾听紧安哥堂会嘅听众朋友听，好唔好啊？鼓励下佢哋。 好。我是杨盼盼，我恭祝安哥同学会所有的朋友，所有的观众啦，今年开始大家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做一个快乐的年。 好，没错。 是啦，是啦。 没错，没错。好，那我们呢，希望我们多些观众，多些听众 ，OK？ 盼盼姐，多谢晒你，我们再约见面 下。 多谢多谢，好 ，OK， 好，拜拜。 拜拜。 要心中几多重仇恨，又却是谁所纵？情仇两不分，爱中必有恨，恩怨同重。忘情弃爱，世上有真英雄。常人只许让爱恨缠心中。难忘你恩心，我偏偏有恨。 迷迷惘惘，苦痛有几千重，愁愁。